常。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9公里，山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Gemma 提翻你啦，荃湾路有水管急修，荃湾路左转葵青路的支路跟住葵涌公园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九巴42A 同埋43C 去青衣方向的班次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啦，旺角太子道西有渠务工程，由夜晚九点去到听日早上六点钟，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广东道的慢线封闭。另外，湾仔北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去到早上6点，龙和道去北角方向介乎龙合街至到博览道东的一段行车线封闭，所有车辆禁止由龙合街右转入龙和道。最后，有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根据统计，每6对夫妇就有一对不育。女性由青少年阶段到生育期期间，到底有多少潜在因素会影响生育呢？请留意逢星期三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系列，了解计划生育的重要性。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即是雨势好大，好像今朝咁，我还不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奥运赛事热点， 大家好，我是冯坚成。国家队赢得今届的第七金，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全红婵和陈于植一路领先之下，以总分359.10分夺得金牌。国家队在这个项目连赢了七届，北韩和英国组合就拿到银牌以及铜牌。好多人关注的乒乓女单32强麻孙对决，23岁世界第一国家队的孙颖莎对住61岁卢森堡老将魏夏莲，孙颖莎结果直落赢4局晋级。不过都要俾啲掌声麻麻魏夏莲，第三局紧紧丢时输11-13。乒乓男单32强，港队王振廷遇上国家队的樊振东，虽然一度追成局数1-2，之后又连输多两局，局数输1-4。至于世界一哥国家队的黄彩音爆冷喺男单嘅32强，输俾瑞典的摩尼哥被淘汰。乒乓女单32强， 港队嘅朱成竹直落0-4输俾日本球手平野美宇出局。赛艇男子单人双桨名次赛四强，港队赵显津小组第五完成，将会争夺19至24名。因为水质问题延期一日举行嘅三项铁人赛，今日就顺利举行啦。首次参赛嘅港将伍泰龙，第一项游水之后已经被抛离，未完成第二项单车被逼上岸，完成唔到赛事。今晚嘅焦点项目，羽毛球男单前一场小组赛少少惊险赢出嘅李卓耀，第二场对中华台北嘅周天成争取首名出线。9:40开波，到咗深夜时分2:20，羽毛球混双八强，港队嘅邓俊文、谢影雪将会同世界排名第三南韩代表徐成宰同埋蔡佑丁争入四强。再夜少少，凌晨2:30，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以总成绩首名晋身决赛嘅何思培会再遇上20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澳洲嘅奥卡拉汉。大家可能都好奇怪，呢次巴黎奥运嘅颁奖礼，企喺颁奖台嘅奖牌运动员戴完奖牌之后，冇拎到花或者吉祥物，但就收到一个好长嘅盒仔，到底里面装住啲乜嘢呢？吓，呢个大约长达40公分嘅盒仔，里面装嘅系巴黎奥运特制嘅海报，嚟自设计插画家麦加东尼之手。海报融合咗巴黎嘅街景同埋奥运嘅竞赛项目，包括著名嘅地标艾菲尔铁塔、凯旋门等等。虽然现场冇颁发吉祥物，但系获奖嘅运动员仲系可以攞到绒毛版嘅吉祥物，而吉祥物分为金银铜牌嘅徽章。好啦，呢节嘅奥运赛事热点就讲到呢度，拜拜。 港台奥运三语共用 ，RTHK Trilingual and Inclusive Olympic Games for All。 如果俾你揀咧，你想攞一个花吉祥物啦，定系攞嗰支 poster 咧？阿一哥， 攞 poster。 啊，你想攞嗰支 poster？ 攞 poster。 哦，咁啊，何亨咧？ 因为屋企已经有好多公仔啊。 哦，系咪？何亨咧？何亨咧 ？poster。 啊，你都想攞 poster， 但系咧，我觉得攞住嗰张 poster 咧，有啲尴尬啊！即系你冇得系亲亲嗰张 poster 噶嘛，因为佢太硬咁样，一个长形嘅桶形嘅盒咁样。 系系系。但係嗰個古仔好似係今屆嘅 poster， 咁啊，首先奧運之後就殘奧啦。咁佢兩張貌似好似係一樣嘅 design 咧，但係原來好多細節喺入邊。 我梗係啦，話曬揾著名嘅插畫家幫你畫噶嘛。 冇錯啦，奧運第一手啊，招式啊， 係嘛？ 即係今屆啦，就係聽個 poster 嘅古仔先。 哦，係咪啊？ 好想要，係啊。 哦，好想要啊你。 好想要啊！ 哦，咁我叫阿张家朗睇下佢会唔会俾你咯，系嘛 吓？好想要个牌啊！ 系嘛，我想要个牌，我都想。晚上时间8:13啊！大家好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26，我哋系手下留情啊！喺直播室里面有， 大家好，我系阿一。 喺游船里面嘅有。 哦，我而家应该系喺阿拉斯加嘅太平洋水域嗰度嘅何亨啊！ 哎， 阿拉斯加， 哇，好似系胡世杰监制 洛夫环球陷对上嘅广播道啊！ 系啊，我就喺广播道30号里面嘅其中一个坐标咧，就系华南以南嘅40度啊！ 亦都系生活喺呢个嘅赤贫以下嘅小弟啊！ 系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大家可能听阿何亨把声咧。是有少少同平时有少少唔同，系咪啦？ 或者喺我哋社交平台嗰度睇，个 Facebook post 见到，咦？点解今日阿乔岭后边个公仔唔同咗咧？ 系啊，个幅画好似系嚟自梵高嘅手笔咁，系咪咧？ 哦，通常游轮都有好多整色整水嗰啲画喺度嘅，但系唔使太理佢噶。 哦， 系啊， 系啊，咁你嘅你而家系咩啊？咩阿拉斯加华南以南嗰度系点样咧？讲少少，交代少少嘛。 其中一个水域啦，咁我应该一阵间喺节目期间咧，就会越嚟即系游轮啦，我坐紧啲游轮咧，会越嚟越接近啦，一个冰川。 哦， 咁阿拉斯加咧，其实有好多冰川噶。 系。 咁我转个头咧，据船长琴日啊临瞓嘅时候个 announcement 咧，佢就话咧，听朝06啊。06朝早06啊！你哋行出去个露台嗰度会见到冰川咁样。 哦，我姐姐朝早同我讲嘢都系咁嘅。OK， 姐姐都系咁啊。小姐，你个满面系台面咁啊。喂，但系咁系咪即系要着大褛啊？羽绒啊？ 定系有暖气好劲嗰啲啊？ 系啦。 哦，呢個係一個錯覺嚟嘅，就住，因為我其實小弟第一次嚟阿拉斯加啦，咁啲啦地方咧就俾我印象就係好遠咁樣，同埋好凍噶嘛，即係大家哇一聽到就係 啊係啊。 咁但係據我頭先喺船上邊啊，應該呢兩日喺船上邊見到，即係有好多即係坐遊輪嘅一啲客人留倩影咧，佢哋都未必係著羽絨啊，笠曬個頭啊，有啲毛毛咁樣嘅。即係我見到有一張係一對唔知夫妻定情侶啦，佢哋係著 T 恤嘅喎，即係個冰川個背景嗰度、 哦。因為你唔係你係咪未接近個冰川，所以唔覺凍咋？佢哋 可能離遠啦，但係個距離都唔近下嘅，即係喺只船上面影落去咁樣咯。 嚇， 係啊，咁所以我而家未知，包括頭先我試過臨開節目之前出去個露台 feel 下嗰個温度，咁我而家著住一件長袖嘅衞衣啦。 係係係， 係見到 大貓嚟要。 見到你唔使揮手啦 ，OK， 係啦。咁但係凍唔凍咧？其實你頭先出去 feel 嗰陣 ，feel 嗰陣涼同未冰咯，即係因為如果凍咧都仲頂得住噶嘛，但係如果冰凍咧就係頂唔住噶嘛。 哦，咁樣原來個分別係喺呢度。 即係冷係唔得嘅，寒冷就頂唔順啦。 係啦。 哦咁樣。 寒冷多咗個寒字咧，就唔得啦。 哦，咁你有冇帶羽絨咧？請問？ 系冇带嘅，带咗件外套嘅啫。 哦， 即系我都系同一般去旅行嘅朋友咧，就会睇呢个天气预测啦。咁跟住再问下嚟个阿拉斯加嘅家人咯，点啊，使唔使带定啲厚褛、棉胎嗰啲啊？佢话唔系，望翻个温度都系九，即系单位数嘅尾，去到双位数嘅十零咁样。咁啊，所以我冇帶羽絨，我就帶咗件外套嚟嘅啫。 哦，所以話咧，呢個亦都係反映咗全球暖化咧對個地球嘅影響啊。 咦，咁其實啲人成日話香港濕凍第一啊嘛，即係因為香港地 哦係 凍起上嚟咧，有時又濕濕地。 其實一嚟係咁樣令到我哋覺得凍，二嚟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屋企都有一個冰川嘅，因為咧嗰啲石屎咧其實同冰川，我覺得功能係好相似嘅。 係、 哦，因為冬天如果凍嘅時候咧，去到夜晚黑佢嗰啲石屎咧會係。毫无保留咁将佢吸咗嗰啲冻咧，就全部飞翻出嚟噶，系啊。 咁系咪真系即系例如大家都系十一二度，阿拉斯加嘅十一二度同香港嘅十一二度系真系个感觉系唔同咧？ 好唔同，因为冇咁多第一冇咁多高楼大厦啦。 喂，你呢个唔同，你呢个唔同，真系特别另类，同埋唔系我哋 expect 嘅。 差好远噶，即系就算譬如我当喺三环市为例先啦，即系如果譬如热咁样同一样十三度咁样计啊。其實即係嗱濕，因為濕嗰種熱咧，就大家不停有飆汗啊嘛。咁、而喺三環市嗰種熱咧，嗰啲陽光曬到落嚟嗰啲熱啊，即係雖然好乾，雖然冇汗出，但係嗰種熱咧，你係要即刻彈翻入去室內嘅。喺外邊係你留多一分鐘咧，你會覺得啲皮膚會曬 燒焦啊！係， 即係喺三環市嗰種係乾煎，香港係濕蒸。 係啦，冇錯啦，係啦，係濕蒸係啦。 哇，乾煎難頂啲定濕蒸難頂啲？ 如果你有去過桑拿房，你應該會知道嘅。 你知噶啦， 濕蒸我覺得係咪應該會難頂啲啊？ 濕蒸難頂啲， 難頂啲，我都覺得濕蒸難頂啲啊！你睇下嗰嚿燒賣同埋嗰嚿蝦餃幾咁痛苦，你已經知道啦。係咁，但係你有冇喺你嗰只而家身處嘅嗰只遊輪上面咧，就享用曬佢嘅設施咧？因為咧，我從來未試過喺遊輪上面去玩嘅，從來都冇。但反而咧，以前老豆同阿媽咧就有同阿哥一齊去過嘅，咁我老豆嘅反應係咩咧？即係因為一般咧，我哋都會話遊輪咧，其實就係啱啲老人家嘅，等佢哋咧就唔使咁辛苦搭飛機，咁佢可以去嗰啲地方嗰度名山大川嗰度睇啊咁樣啦。咁但係咧翻到嚟咧，我老豆嘅 comment 咧就係話：哇，唔得啊，好悶啊，咁樣嘅，望住海都唔知望住啲乜咁樣嘅。咁阿何生你又點睇咧？ 哦，咁阿陳就係明顯地嗰啲係一個即係活躍型嗰啲嚟嘅，即係其實遊輪有幾個優點咧，就係咧，如果一家大細，尤其是係即係扶老攜幼啊，即係如果你譬如去其他地方咧，咪即係第一啦，究竟會唔會分期咧？因為呢個旅行，即係譬如一個又要零六起身，一個又零九起身，咁跟住又要幾點鐘約佢哋食早餐啊？跟住又點樣咧？點對點，淨係譬如交通費嗰度咧？就可能會複雜啲，咁同埋咧會有好多不能預測的因素嘛。咁而遊輪而家嘅設計就係咧，通常佢哋譬如邊度上船，咁跟住咧就佢嗰條航線咧去到某幾個點，即係譬如我今次呢一隻咁樣啊，就我要咧去翻過咗溫哥華，喺溫哥華上船。咁跟住咧就一路有一日咧 整日就喺个船嗰上面嚟嘅， 系 咁就享用船嗰啲嘅娱乐安排啊、设施啊咁样啦。咁啊，跟住咧，我琴日咧就去咗其中一个喺拉斯维加斯嘅其中一个叫做 City 嘅一个 City。 嗯， 咁咧我今朝都会落船，听日都会落船嘅。 嗯， 咁就会去到每一个点里边咧，可能落船短则就可能五个钟啊，长则就八个钟啊，咁咪落船咯。落船去到嗰啲地方游历啊，周围玩下咁样，咁啊又再上翻船咯。 嗯， 咁、那个如果阿陈伯系每即系如果嗰程咧，佢哋系可以日日落船咧，应该佢冇咁闷嘅。 哦， 佢系有日日落船噶，即系唔系日日埋岸应该咁讲，日日都埋岸，但系佢唔落船。 上岸啦， 系啦系啦， 系佢唔落， 佢唔落船，系啦系啦系啦，反而系阿哥同阿妈咧就落咗船玩，佢自己唔落，咁所以咧佢就话觉得、哦、哎呀唔好玩啊，好闷啊，咁样成日对住个海咁样咯。 是啊，如果不落真的挺闷下的，即是真的可以写到本写到个剧本的了，如果是一上去。因为譬如七日到十日呢，你真的写晒整个剧本的了。因为他整个社区其实就是将一班的游客就在那可能七日至到十日或者十四日的旅程里面呢，就在一隻游轮上面咯。那游轮是吃的不用钱，那你咪上去那里吃咯。成日都有噶，都有每一日里边有十四个钟头有嘢食嘅。 咁游轮有咩玩噶？ 应该有嗰啲咧，好似嗰啲喺个水嗰度嗰啲乐园嗰啲，嗰啲上落嚟嗰啲滑梯嗰啲咁样噶嘛，系咪一个甲板上面？通常见到都系 有啲新嘅船同旧嘅船个 frame 都有啲唔同嘅。咁啊，譬如阿勤头先讲嗰啲咧，咁有啲系真系卖嗰啲咁样嘅，即系喺只船嘅十。一樓或者十二樓，佢就 射落去嗰啲噶嘛， 射嗰啲係啦， 係啊係啊，有個桶咁樣圓咕碌嗰啲桶，你就撥咁樣撥咗落去噶嘛嚇。 係、啊、有嗰啲嘅，有嗰啲嘅，即係但係基本設施，譬如係有泳池啦，有踢波池啦，有一啲 gym 啦，咁有個 theatre 啦，跟住係有好多空間俾大家自己，譬如玩下 pair 牌啊。咁而家最新發現咧，近排咧。我親人同我今次上呢個船咧，都有麻雀安排 嘅。哦，咁好啊，有麻雀啊？咦，犀利喎！ 麻雀係 麻雀係 係關東麻雀定係四川麻雀嗰啲？ 广 东 麻雀， 哦，广东麻雀好喎、啊，系，咁会唔会因应咧？而家就系奥运期间咧，会有啲奥运主题嘅活动咧，例如我记得我见过咧，即系都系睇电视见到咧，有啲游轮上面咧系有爬石嗰啲咧，即系攀石嗰啲咧， 有攀石嘅，有攀石， 我有嘅，哦哦，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你有冇享用嗰啲设施咧？其实。 我都冇啦，我年纪大啦。 哎呀， 哦， 晒上 孖雀就会蹬下脚咁样咯。 但呢啲使唔使额外再俾钱噶？即系例如我其实系包晒嘅， 包晒嘅，包晒嘅。 咁、如果嗰啲孖雀有好多人都想孖雀一下，咁佢唔够咁点算咧？ 哦，我又暂时未见到呢个情况，因为始终可能唔同种族嘅人嗰啲文化好唔同啦。咁我见到其他种族嘅朋友分别除咗孖雀以外咧。就玩啤牌啦，Uno 啦，咁同埋咧系最有趣的一个系咩咧？有好多砌图喺度啊， 砌图 即系实体嘅 puzzle， 实体噶。咁咧见佢哋砌咧，佢哋好似玩紧个游戏，我冇走埋问佢啦。佢就咧四个人坐埋一台，跟住将副砌图咧就倒晒出嚟啦。跟住咧，我又见过有两批人有唔同嘅玩法噶，有四个人每个人砌一个角啊。 好。 由四边角啊， 嗯， 开始砌起， 我要俗称砌四角啦， 砌四角系咪？唔好拜啊，觉得 唔系，可能佢拜完先砌咧，你好难。 我要俗称嘅砌四角啦， 可能佢拜完先砌，你睇唔到啫。 系啦，即系咁构图由四个角开始玩啦。 系， 咁跟住咧，有一批仲有趣啲嘅系咩咧？佢咧就倒咗出嚟啦，咁啊砌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去揾另一個即係另一格，即係砌圖嘅另一個 puzzle 去擺翻上去。 唔明 白，你明白我講？ 唔明白，完全唔明啊！我諗香港嘅聽眾都唔明啊，阿拉斯加嘅聽眾可能明白，你講多次得唔得？ 重一次啦，各位聽眾，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嚟到阿拉斯加，個人都有啲奇怪嘅，而家係好凍咁樣。咁咧就係嗰副砌圖，佢咧就起咗個四個角。 係 ，OK， 四個角，即係成個構圖起咗四個角啦。咁跟住其余嘅一塊塊嗰啲咧，佢就會倒咗喺個四個角入邊中間位。 嗯， 明啊呢、這個。 好， 跟住再落嚟啦，就係、是、嗰四個人裏邊咧，譬如輪到阿勤，阿勤咧就喺嗰堆嘅砌圖未砌上去嘅 嘅一格格，我嗰啲点样形容啊？ 即系嗰啲砌图一块块嘅砌图啦， 一块块砌图咧，佢就要喺嗰堆嘅砌图里边咧，揾翻相连连贯到四个角里边嘅其中一块。 但系就唔系我自己嗰个角，系人哋嗰三个角。 你要揾下一块。即要連貫地， 我明啦，我明啦，我明啦。 呢個係一個比賽定係一個合作嚟㗎？ 哦，呢個係一種玩法嚟嘅。 哦， 呢個係一種玩法。 嘅時候，阿船長阿拉文話 dinner， 今晚而家食晚飯，快啲過嚟啦。咁佢咪就散開咗咯。 哦，咁提起晚飯，咁係日日，因為你話任無限供應嘅，咁係得一個餐廳啦，定係有唔同嘅主題餐廳？即係有啲係居酒屋，有啲係茶餐廳，定係 O Four 都係一間 個？會唔會食懵咗佢㗎？ 哦，食懵咗， 食懵咗一个。 如果有食嘅咧，就即系如果有去开始啦，咁啊，其实咧系唔同类型嘅都有嘅，贫富悬殊可以话系啊，即系嗰种叫做咩咧？中意平啊平又得，中意贵又得。 哦，即系额外俾钱噶？ 唔使额外俾钱噶。 哦， 系啊，都系 包埋嘅。 包埋嘅。咁嗱，有咧有 VIP 嘅餐厅嘅，咁嗰啲 VIP 咧。就佢一年咧要坐够几多转或者几多个钟嘅游轮咧，佢哋先可以入去享用嗰个餐。 我都有阶级观念嘅，原来 阶级观念嘅嗰个系冇乜人嚟到嘅吓。好啦，咁另外一批咧就系餐厅啦，即系有 waiter waitress 咧去照顾你嘅，有个 menu 俾你。 系 咁个 menu 咧一世都睇唔明嘅，唔系讲笑啫。 点解咧？点解咧？点解咧？ 唔系，佢都有前菜，有 main course 咁样嘅，有甜品咁样。咁你就係嗌嘅， 嗯 ，OK， 有人目視你嘅，即係你坐喺個位度就要水有水，要走有走咁樣噶。 哦哦， 好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自助餐形式嘅， 係。 咁自助餐形式即係分開㗎，唔同嘅地方嚟㗎，係、就、唔、是、同嘅餐廳嚟嘅。 嗯嗯， 自助餐形式咧就咪冇啊，你入到去咁佢就俾啲搓手液你入到去坐低，跟住咪入去出去劈咯，即係見乜嘢就劈咩，劈咗一碟咁啊坐喺度。咁跟住仲有一種。就是小食部， 系、 哦、 小食部咧就是一个 counter 仔嘅啫，有几个 hit 牌喺度嘅， 系 咁啊，有 pizza 啊，有啲炸物啊，有其他甜品啊嗰啲，咁有几种唔同嘅。总之你去喺游轮，你去到每一个角落，只要隔一层嘅层数咧，就攞到嘢食 嘅。哦， 咁系因应你张飞，即系例如哦，原来老可买嗰张船飞系1000蚊嘅。咁佢就可以去啲高級餐廳，咁我可能買嗰張得六嚿水，咁我就淨係可以 去食嗰個 snack 嗰度，係啦，係咪咁樣咧？ 除咗分咗呢個 VIP 之外咧，其餘嗰啲所有嘢都通行噶。 哦，咁即係話阿老可你係咪 VIP 先？首先第一， 哦，梗係唔係啦？ 哦，你唔係 VIP， 即係話咧，你可以去有人服侍嘅餐廳啦，或者係自助餐啦，又或者係喺嗰個 counter 嗰度咧，就自己叮個面咁樣嘅。 系啦，小食店咁样。 哦，咁系咪试晒啦？已经 试晒，好快试噶，你两日就厌噶啲嘢食。 哇，两日厌，哎呀！ 咁想唔想试下个 VIP？ 可唔可以自己补钱去 VIP 噶？我想请问。 哦，唔得噶，因为你要够嗰个日数噶嘛。 哦，即系 好似草飞行里数咁样。 系啦，即系我唔系长期客仔，就算我俾好多钱你，我要入去食嘢，咁佢都唔会招呼我嘅。 因为其实而家游轮咧系都有啲唔同派别嘅人啦，咁有啲咧真系以游轮嚟环游世界嘅， 嗯， 有啲朋友即系仲要坐系一只嘅船，因为佢哋分唔同船公司噶嘛，咁、你要坐开嗰个船公司，咁咧就环游世界，可能佢哋一个月就去一次噶啦， 嗯， 咁跟住过去自己嘅规划嚟行噶嘛，咁嗰啲够晒时间，都够晒日数嗰啲，咪上到去咯。 哦，嗰啲大户嗰啲啦，就即系专攻佢哋嘅。 其实又唔系好大嘅啫，其实原来用游轮环游世界咧， 好普遍嘅呢件事系嘛？ 其实唔系好贵嘅啫，即系相对你可能用，譬如你 backpacker 又唔同啦，即系嗰啲咩背囊嗰啲、流浪嗰啲。但系如果譬如你坐飞机咧，可能系差唔多嘅。 哦，个价钱啊，你意思系？ 因为嗱，你谂下。交通費啦，要加埋喺個遊輪嗰個錢嗰度噶啦嘛。 嗯， 食你唔使錢喎、酒店又唔使錢。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我見到你手指喐緊。 係啊係啊，我就係見到你講到咁興奮，咁我就諗住俾啲再更加興奮嘅嘢你啦。阿一哥踢一踢啊，陣間。 轉頭八點半鐘新聞過後會有朱茵嘅訪問 last 一集。 係喎、今日我哋未交代喎，講完咁耐。 今日应该系一哥嘅。 哦，因为阿刘旅行今日就唔系去旅行嘅，佢有工作在身，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就揾咗小弟嚟睇一睇， 系啊， 咁样咯， 系啊，所以阿一哥而家都个心里面都有啲忐忑不安啊，系嘛，又多四千，好，转头翻嚟啊，朱茵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傍晚由柬埔寨转往越南，展开东盟外访的最后一站行程。李家超总结柬埔寨的行程的时候说，今朝先后与首相和副首相会面，探讨官商民的合作发展潜力。李家超说，两地签署合共13份协议和合作备忘录，涵盖不同领域。柬埔寨政府表示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双方亦都有强烈共识，要共同推进旅游业发展。一名心脏衰竭的50岁男子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医管局说，病人急需换心，呼吁市民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医管局说，鉴于病人的情况十分危急，医管局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心脏之外，亦都将会尽快通过相关程序向内地寻求帮助。病人体重大约71公斤，身高大约170厘米，O 加血型。2004年因为心律不正需要植入心脏除颤器。2018年起间歇出现心脏衰竭，上个月心脏衰竭情况持续严重，需要留医。之后左右心室先后植入辅助装置，存在血块积聚和感染等的并发风险。医生评估他的心脏功能只是余下两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法安全化、工具化，不断加码对华的晶片出口管制，胁迫别国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损害全球产业链稳定，不利于任何一方，中方一贯坚决反对。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布新规定，让美方进一步阻止日本、荷兰、南韩等向中国晶片制造商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林健回应的时候强调，压制打压阻挡不到中国的发展，只会增强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决心和能力。中方将会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希望相关国家坚决抵制胁迫，共同维护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真正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 主角郭炎，学界足球新星，因为队友意外身亡而放弃梦想，之后半推半就加入拔河队，遇上七个各有问题的队友，一盘散沙，最终又可不可以克服各自的心魔，合作挑战全国大赛？ 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文全程投入。仲揾紧边个台有得睇？唔想错过精彩赛事？唔使担心，政府已经买咗奥运会同残奥会转播权啦。等全港市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喺电视免费收睇精彩赛事，为运动员打气。奥运残奥免费睇，全城齐做啦啦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繁花中的遥望。 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从是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 王家卫导演的邀请，苏柏今次重新改编 Beyond 这首经典作品，也都希望透过这首歌表达出爱与思念的力量。 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 作曲电视王家驹，编曲 Adam Lee， 监制周初晨。 随着岁月无尽爱念藏在于心里。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per Moment 遥望。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佢是都市的童话入面的叮当，又是元真盒入面的云彩，仲是西游记之月光宝盒入面的紫霞仙子，亦都是射雕英雄传入面的黄蓉，仲是好多代人眼中的女神。手下留情，2024年暑期重量级巨献，有请朱茵。 Only you can take me 取世境， Only you 能杀妖精鬼怪。 呢十年啦，或者特别系你成家立室啦之后咧，其实你相对地嘅产量系少咗嘅。咁呢个系你嘅安排啊，即系即系九几年都拍咗 N 咁多部啦，系你自己喺刻意摆多啲时间喺屋企啊，定系因为未遇到好嘅剧本啊，定系点解咧？ 我谂两样嘢都有嘅，即系屋企系要照顾嘅，咁但系你自己又咁啱可能。遇到嘅劇本可能唔係好理想，或者未係到覺得自己嗰個癮大到要我要做，即係因為好多原因嘅。咁而亦都簽咗新嘅公司啦，咁公司亦都有佢嘅睇法，所以加加埋埋啦。 但其實你自己都仲係會好，譬如期待有啲好嘅角色啊，好嘅製作啊，好嘅故仔啊等等嘅，即係因為我之前講啦，喺我眼中咧，我覺得呢件事係夢幻嘅，即係能夠拍到你係夢幻。咁因為我會以為咧，可能你會唔會其實唔係好想拍啊？ 唔係㗎， 係我而家就證實咗唔係咯，其實 係啊，我反而係好想拍，但係我要拍啲好嘅嘢咯， 啱嘅先至 OK。 係啊，即係如果你個劇本本身都未得。咁冇意思噶嘛？但系如果你有好实际，即系个剧本已经好过个骨干啊，所有嘢都好实在，而我个角色又好有发挥，咁我真系会忍唔住噶嘛？ 時間嘅關係啦，我哋係啊，即 係要喺呢度停有少少。 未停，我哋講多少少嘅。 唔係幾開心嘅， 因為仲有一塊未講嘅，就係因為咧喺中途咧，我哋又突然間會收到，咦，朱茵嘅派台歌啦。咁啊，去到唱歌嘅日子，因為我哋慢慢開始同阿茵茵 開始有聯， 有機會嘅聯繫到啦。咁因為我哋就入咗電台啦，咁啊茵茵就唱歌啦。咁啊，呢個契機係點樣發生嘅咧？ 都關阿 Paul 先， 係 因為我唔想拉佢落水，但係冇辦法。 你唔係台灣開始先嘅咩？ 係噶係噶，我係台灣開始先嘅。咪就係一個鄰居。 哦，個狗狗事件咁樣。 狗狗事件係幾耐咧？嗱，台灣事件係之前啲嘅，仲早期啲嘅。我因為上華公司啦，嗰陣時台灣簽咗我，幫我發行第一隻唱片，第二隻唱片。咁其實當時咧，佢哋都想我做多啲宣傳啊，繼續多啲過去台灣嘅工作嘅時間啊。 嗯、 但係咧，我又係一個好想家嘅人咯，掛住屋企啊。咁、哦、變咗咧，盡量配合地咁樣去做嘅咯。 但係即係洗衣機嘅年代 啊，洗衣機年代。 我覺得洗衣機個 MV 好正，但係咧，我呢期揾咧，我揾唔翻。 哎呀， 有啲唔開心。洗衣機嘅 MV 咧，拍到你好可愛嘅。 係啊，係好好開心。好陽光燦爛，喺墾丁拍噶， 哦， 台灣墾丁 拍。阿梁麗勤，你直到幾時係遇到欣欣啊？ 嗰陣就係床上的荷花嘅年代。 這個就到我自己出啦。 係啦係啦， 咁唔係上話啦。 因為我嗰陣喺對面街電台就同阿余二發有個節目嘅。咁跟住我係我同發仔一齊咧就訪問朱茵。咁嗰陣就係因為呢個節目，所以要訪問好多唔同歌手。咁你仲會發現一樣嘢就係咧，有啲人望起上嚟真唔係講玩，即係你哋嗰陣嗰個叫行台宣。宣传嘅年代咧，譬如一日哦，我系 七个访问， 冇错啦， 都几癫嘅， 饭都冇得食。即係因為真係冇時間㗎嘛，即係你哋本身嘅 schedule 又忙啦，咁所以咧，我淨係覺得哇，唔掂喎，因為嗰下就係因為見到你哋飯已經買咗，你個樣係好攰同埋好肚餓嘅時候，跟住我哋就話不如你食咗飯先啦，咁所以咧，我哋約咗一個鐘頭嘅訪問咧，就佢就嗱聲就爬咗個飯盒。砰砰聲咁一路爬爬爬爬，好快搞掂咗之後咧，我哋就用咗九個字嘅時間就訪問咗朱茵。嗰次就係床上的荷花，呢個我係好深印象。 係係啊，我又衰，我又真係要食嘢嘅人咯。即係我唔可以唔食嘢㗎。 本來佢話唔使啦，一陣嘅做埋先啦。咁但係唔得，你真係於心何忍？你不停咁樣咁樣喺度 loop， 係好忙好忙咯。因為朱茵嘅唱歌係關阿 Paul 事，其實係你嘅廣東碟關佢事定係點樣㗎？ 廣東碟關佢事嘅。嗱國語嘅時候咧，即係因為又講咗啦，離開屋企啦，好辛苦啦，同埋其實我嗰陣時嘅國語咧都唔得㗎嘛，嚇冇認真學過㗎嘛，咁就係。聽新聞啦，一路聽新聞，聽佢講乜嘢，練到好 熟啦， 好熟啦。 O K， 同埋係錄音啦，又要過台灣錄音，跟住又要過台灣做宣傳。台灣嘅演藝圈咧係同香港好唔同啊，佢哋好團結。唔是说我们不团结，只不过 他们更团结， 他们更团结，真的团结得很重要，那就令到我觉得是很不同的。他们的主持往往是大过他们 的制作人，主持行先。咁我哋香港唔係噶嘛， 嚇咁咪跟稿讀嘅啫嚇。 嚇好多時候即係主持人唔係咁 powerful 啊，但係佢哋嗰邊唔係嘅。咁同埋台灣亦都有台灣嘅文化，咁你要去熟習一笪地方嘅文化，都要花時間嘅。咁所以咧，我出完嗰兩隻國語碟嘅時候咧，我都其實兩隻國語碟中間，我出咗一隻廣東嘅 EP，香港都係上華嘅。咁我就當時做我鄰居嘅阿婆啦，咁我又問佢攞歌嘅，又問過佢意見嘅。咁嗰陣時佢都話：其實你台灣你都好唔錯喎，個發展係啊，都買得好好喎。咁我係啊，不過我掛住屋企咯，即係都有傾過呢啲嘢嘅。咁嗰時唔係拍拖㗎，真係 鄰居嚟，真係鄰居係 朋友嚟㗎啫。咁跟住我亦都有問下佢，佢亦都有俾過一啲歌我，但係嗰陣時公司冇採用到。但 係 我 覺得係咪 rock 得滯啊？ 唔係啊，佢哋唔識揀咯。 OK， 跟住到我後嚟，我就有問佢，我話我可唔可以自己做咧？咁梗係可以啦，錢啫嘛。咁後嚟我就明白呢樣嘢啦。咁我就膽粗粗自己去 自知咯。 咁亦都揾埋阿坡做監製啦， 係啦， 亦都寫咗好多歌俾你。 因為我要一個對我嚴厲嘅人喺呢樣嘢嗰度，因為佢先知道我有幾咁認真對於唱歌。 哦， 嗰陣時我記得台灣即係我嘅 producer 咧，因為我時間唔多啊，佢哋都用佢嘅方法去錄我嘅音。你問係咪百分百我覺得最好嘅版本，可能都未到。咁、 嗯、 但係到後嚟喺香港嘅時候，我就可以咁做咯。 哦，咁所以嗰隻碟就應該係你一隻好滿意嘅專輯啦。 係啊，我仲一年出咗三隻添。 係， 我記得我爸爸問我：你諗住點樣先完啊？你你係咪諗住用曬你啲積蓄啊？ 咁嚴重㗎，要去到 係啊！我話、哦、我話爸爸，我玩到咁多，我就停咁咯。 哦， 咁我又俾一個即係冧心佢啦。 係， 佢可能都估唔到我揾得翻嘅。咁、 哦、 我揾得翻，唔使驚，揾得翻。其實當時好多記者都好擔心我㗎，即係已經係啊！即係話喂，你咁鬼認真，雖然你行嗰條路係啱你。即是 QT 的 Rock 是啱你的，但是你真的玩耐，我看住你肉赤，因为买碟的人也都开始減啊， 係啊， 因 為開始有翻版啊 ，MV3 啊， 減啦，咁又另外一種形式啦嘛，咁所以其實當時好多記者朋友都等我肉赤，但係大家放心嚇，我揾得翻嘅， 係 啦， 後來仲揾到個老公添， 係啊，咁合作過程裡面咧， 係咪真係好嚴厲㗎？ 有冇嗌交嗰啲？因為你其實朱茵嗱，你見佢嬌小玲瓏又靚女嗰啲咧，咁但係其實因為朱茵其實佢心裡面係強嘅一個人嚟㗎嘛，咁如果哇兩個。連埋個紋身嘅咁樣困埋一齊，唔係講玩嘅，有冇嗌過交？ 其實佢唔係咁外在，唔係咁 rock 咁紋身啊！ 佢嗰啲面其實都有啲好傳統嘅阿婆。 哦， 即係譬如佢覺得男人係要負責任嘅，係、 嗯、 啊，要拎嘢嘅，即係呢啲佢係真係做得好好噶。譬如係持家，佢真係俾曬錢老婆嘅。 喂，好難嘅啦，呢、這個真係。 佢好信任我，咁當然我亦都好信任佢啦。咁所以我哋工作嘅時候，其實當時佢亦都好多佢圈裡面嘅朋友都提醒話：，喂，你哋因住大家做埋同一樣嘢，因住嗌交咩？但其實冇喎，我都話我多天使，我又信任。當我一信一個人咧，佢嘅專業咧，我就唔會同佢喺度拗。我最記得佢話：，你啲唔得，你歌詞未點啊，再砌個，我就真係匿埋喺度，因為我有填詞嘅，我自己啲歌，咁我就真係匿埋喺度填到佢話得，我先至入錄音室。係真係有嘅呢啲嘢，所以我都覺得係你問我，我覺得係好嘅，因為。唔係咁樣逼下逼下，你又逼唔到一啲嘢出嚟、 哦 嗯、真係真係要 嘅，真係去到極限先至有嘢。 你要逼到，然後發覺哇唔得，唔順口，再嚟過，咁又嚟過，咁啊都砌咗好耐。我記得有一隻歌砌咗好耐。 傻懷羞於心中一個沒法説清楚，無言地共對只想你體恤。人成长中必须经过是要去挣扎，曾想尽力去解释我苦衷，凝望你喘一口，日暴乱消失，要是缘分你相信，仍然是一对，心底里从未告别，只有默然生着泪。回头当初天天相见，未会觉生厌，到此刻只得收拾了的心。从回忆中将它洗去，但我只不可，遗憾是彼此交出了真心。谁愿意隐退？原谅我今天，要是 实屋企嘅角色系点样噶？嗱，因为咧，我哋认识你嘅夫君咧，系比你早好多嘅。 系啊， 有一段时间咧，佢系我哋常客嚟嘅，我哋上咗佢嘅 band 房度跟佢学吉他嘅。 好啊， 我仲记得咧，佢话咧，当时我啲手指啊，弹吉他弹到爆晒，摆落个冰箱度雪翻佢，佢再出嚟弹过。 系， 咁我哋咧好开心，我哋嗰阵时几只成日即系共上去个土瓜湾嗰度玩嘅。 系， 咁啊，但系咧，我哋觉得而家阿坡咧，佢表面上系一个好 rock and roll never die 嘅，但系佢又好似系一个好好 sweet 嘅男人嚟嘅。 佢都系一个暖男嚟嘅，系佢系嘅。 即系即系笑起上嚟蒙蒙眼啊咁样咧，我好中意，我真系话嗱，真心讲啊，唔系因为你喺度，我细细个已经好中意阿坡嘅。譬如 Beyond 嘅碟入边咧，我系专听阿坡嗰啲 side cut 嘅，即 系 嗰啲咩原谅我今天啊，当然佢有阵时有啲斜牌嘢，嗰啲咩妄想啊， 但系妄想系好听，我中意。 佢无端端有啲即系迷幻嘢噶嘛，咁但系咧， 阿坡 嗰种心情咧系好纯真嘅。我係真真，你幫我哋發揮咗，我好中意佢噶。由細細個已經係中意聽阿坡特別啦。 佢係我第一次讀中學嘅時候去大專會堂睇 show， 我有去睇呢度下面啊嘛。 荃灣嗰個喎， 荃灣個大專會堂啊， 大會堂， 大會堂。 我係睇呢度下面嗰個。 呢個我未，我係第一次睇佢哋 Beyond 係荃灣嗰個大會堂個 show， 咁我就見識到咩叫追車啦。 佢嗰陣時係長毛，佢係長毛嚟喎。 長毛。 你哋兩個喺屋企嘅崗位嘅角色係點㗎？佢係咪林志志阿爸嚟㗎？ 如果講到阿爸就簡直係俾個女 hea 住曬啦，陰公。 系啊， 即系冇办法啦！我谂所有爸爸咧对女咧都系冇父啊，咁佢更加冇父啦。譬如我话喂够钟瞓咯，那个女就话诶、欸、我打埋呢度先，那个爸爸诶唔得，我唔可以俾爸爸赢， 哦， 我唔可以俾爸爸赢我嘅。咁啊爸爸，我就即刻望住阿爸爸，你快啲咁，你唔好赢佢啦。哇！你就唔好赢佢啦！ 呢场戏好睇啊， 系望下望下咁啦。咁所以佢都系一个好嘅爸爸个岗位。咁但系有时就始终即系林系真嘅，因为我哋有十年冇真系黐住只狗一齐住啊。 嗯， 到佢黐翻只狗住嘅时候咧，我系中意见到佢同只狗嘅互动啊。 哦， 因为有一段日子系女婿啊，变咗狗狗唔系跟我哋住啊，吓，即系变咗冇睇唔到佢嗰面咯。但系你问我，我哋都系要有狗嘅人咯。有狗就会好似完整好多。除咗有小朋友之外，有小动物嘅 family。咁我哋虽然人少少啦，但系就成日都教话女话，即系我哋要。好大啊！我哋个屋企即系好 strong 吓，细但系我哋里面好强壮。你有乜嘢你要翻嚟同爸爸妈妈讲。咁、我一见到阿女有少少即系脾气唔好咧，其实我就会问你系咪唔妥啊，唔对路啊？咁啊即刻话系啊，有事发生啊！咁啊讲一啲心事俾我听。咁、我又会即系熬到阿女讲一啲心事。咁因为我唔系讲过我同妈妈关系好好啊嘛。咁我都好希望我同我个女个关系都会系。好似我同我媽咪咁， 其實都成全咗呢樣嘢啦， 應該都有啦。 係阿爸，我冇啲嘢出嚟講噶，阿爸。 爸爸就爭啲， 係， 因為就住啊嘛。 係咧， 係啊。 我應該同阿坡傾下偈，咁我哋硬係撬唔開啲女把口嘅咧。 爸爸要爸爸傾啦，你哋要傾下。 係啊。我哋都系做下司機啊，或者被欺凌啊，系啊，應該差唔多啊。 系啊，因為你都係女多啊嘛，屋企 我屋企好多， 冇辦法，冇辦法，你三比一你實輸啊。 唔係，仲有婆婆啊嗰啲咧， 成抽啊，輸緊啊。 喂，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啦。 係， 好啊， 多謝欣欣， 好開心啊，真係好開心。 我咧， 雖然咧阿 Jen 唔會記得嗰陣嘅訪問，但我唔知點解有一種好似 好 reunion 嘅感覺咁樣， 係因為我哋大家都係嗰個。 同一個 generation 冇錯， 變咗好多共通嘅語言。 一講只綠色嘅阿哥哥嘅碟 stand up 就已經彈咗出嚟。 咁啊，先咁啊，既然係咁樣，阿欣欣不如揀一首 Beyond 嘅或者阿坡嘅歌作結啦。你中意阿坡嘅歌啊？係啊，睇你揀邊首先。你最中意邊首？ 我中意。不见不散。 我都中意。 我曾经话俾佢听，我觉得呢一只系即系唔系之后嘅佢嘅歌啊，系佢嗰个年代，我觉得佢最好听嘅首。 后边嗰年代， 好浪漫，系啦，好浪漫，好浪漫，系啊。 好啦，呢四个字都好好啊。 系啊， 我哋大把机会再见，我哋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多谢欣欣， 多谢晒， 多谢你， 拜拜。 呢首歌咧，我覺得加埋我哋尋晚玩嘅 Pogo 咧，就真係圓圓滿滿啦。朱茵嘅選擇有阿坡，又或者叫 Beyond 嘅呢首作品《不見不散》，阿坡作曲填詞同埋主音都係佢嘅。即係翻嚟繼續手下留情。 伊朗話正係調查襲擊事件，恐怖分子將會為佢嘅所作所為感到後悔，又讚揚哈尼亞。致力解放受壓迫的巴勒斯坦人民，鮮血不會白流。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說德克蘭有責任為哈尼亞討回公道，又形容以色列為自身提供受嚴懲的理由。以色列沒有正式回應暗殺指控，不過政府新聞辦公室上載哈尼亞照片到社交專頁，相中他的額頭位置被蓋上消滅字樣的印章。中方說堅決反對並且譴責暗殺行為，對事件可能導致地區局勢進一步動盪深感憂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此外，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有没有试过不舒服的时候第一时间是上网查一下而不是找医生呢？与其上网找些似是而非的医学资讯，为什么不听一下医生最真实的见解呢？ 大家好，我是 AI 医学生快乐面。精灵小百科每集都会有不同的专科医生带给大家各种医学小知识，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入面的健康速读，有我陪住大家一起听一起学。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嘅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啦。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奥运第一台连线世界各地。 Hello， 大家好，我系 Steven 陈希，嚟自广州台。2004年嘅雅典奥运，京奥啦，伦敦奥运啦，巴西奥运啦，东京奥运咧，其实今届已经系我自己第六届嘅奥运会嘅一个报道嘅生涯啦。 每日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陪你睇奥运，陪你听奥运。 2024巴黎奥运 Olympic Games for 奥运第一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呢个听众文昭叔叔咧，有两个字挤埋一齐嘅时候咧，佢觉得好难读。点解好难读呢？因为啲响音咧系有啲困难嘅。呢两个字咧就系 shortly afterwards， shortly afterwards， 喺好短嘅时间之后咧。就发生乜嘢事啦 ？Shortly, S H O R T L Y, afterwards, A F T E R W A R D S, shortly afterwards。个问题喺边咧？就系咧，如果我哋讲英式英文啦，嗰个 shortly 咧，我会用到一个 or 嘅 vowel， 而呢个 or 咧，即系我哋喺 talk 啦、walk 啦，同埋我哋之前讲过嘅 or 啦、call 啦嗰个 or 咧。是比较嘟嘴和口腔的空间是比较长的。哦哦哦 ,ok? Sure, shortly, shortly。同埋帮我急停咗佢，因为个 T 音呢会令到呢个 syllable 是急停而未必需要读出嚟。shortly, shortly, shortly, shortly。咁样听落去就会好啲啦。好啦，第二件事 ,afterwards 呢个 R 呢同我哋广东话个 R 系唔同嘅，我哋唔系 R， 唔系 R 叉个 R。Yeah, 条脷压翻低啲嘅，口腔里面嘅空间系多啲嘅，空洞啲嘅。So shortly after, shortly after。好啦 ，words 咧就冇和咗，系 words 一个咁嘅 vowel。So shortly after were， 跟住加 ds， 就 shortly afterwards. So shortly afterwards, I did something shortly afterwards. 听落去咧就会好听啲啦。搞掂咗个 vowel 先，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晚上时间九点零九分喺。Shortly afterward 我哋就會有四一五二線。哇！係啊，阿亨喺咪度啊？阿拉斯加何亨。 好嘢！係頭先一路 shoot 緊嘅時候咧，而家冰川一台啊，我何亨咧一路頭先啱啱聽緊阿欣欣嘅訪問嘅時候咧，咁啊而家嗰個航線嗰度咧越嚟越近啦。咁我而家見到咧部分嘅山上面咧已經係有啲墩喺度啦。 有啲墩即係咩啊？ 有啲冰啊！ 我有冰喺度，我听到有啲冰喺度，唔好意思啊。喂，你讲开阿朱茵咧，我都想讲一讲，即系首先要再次多谢佢上嚟手下留情啦，因为连阿坚城都被打动啊嘛。因为 系啦，因为坚城好多嗰啲灯仔啊，连住嗰个灯仔都话咧 系被打动啊。 系啊，话赌侠1999嗰个， 哇，真系好正。 喂，同埋啲人话寻晚坡哥。 好听系嘛？ 系啊，好听。 坡哥好正， 系啦。仲问思芬系咪回嚟开香港？ 哦，呢、這个听听日嘅手下留情啦，手下留情星期四佢会讲俾你听。喂，但系我仲有一样嘢要讲就系、是、咧，因为咧我相信咧朱茵嘅男 fans 应该比女 fans 多啦。咁所以咧有啲朋友仔咧就专登将一啲佢嘅朱茵嘅珍藏咧就影低，就放咗上嚟我哋个 page 嗰度。咁其中咧有位听众咧，佢就整即系影咗张碟出嚟咧，就话当年佢都有买，就系、是、朱茵嘅第一张广东专辑。我而家我睇翻张相咧，我发觉哇呢张相影得好靓不得止，我觉得有少少山口百惠嘅味道。真系正，我多谢呢位听众咧，佢叫做阿 Ken 啊，令到我真系回忆起当年好多事情， 哇， 好靓啊！ 玻璃呢张系嘛？ 系啊，好靓啊，真系，好 都唔弱啊！ 唔好讲呢啲啦，何坑！ 哇， 哇，啲陷阱真系去到冰川，真系个人真系零舍醒啊！喂，讲下你今日嘅四一五先啦，快啲啊，快踢快踢！ 系今日咧就有一个新嘅朋友啦，受访者去多年嚟嘅。咁咧就都一位前輩級嚟嘅，咁我點解會認識佢呢？因為咧喺一啲聚會嗰度咧，佢煮嘢好叻啊！咁啊，以我覺得，以啲人有要分享一下，究竟因為佢都係呢個老華僑嚟㗎啦，咁過到嚟生活係點樣嘅咧？點解會煮得一手好菜咧？咁啊，我哋不如聽聽佢睇一集，點解佢會過嚟三萬次先咧？ 好啦，我哋嚟個四一五啦。 在四一五，我和你， 你和我， 好好过活。 上一輯嘅四一五熱線同我們好好過活咧，我何亨揾咗一個新嘅範疇嘅人，去到外國生活，好多時咧，我哋都要腳踏實地。咁我今次呢一個嘅主人翁啊 ，Mr. Bean 啊，咁啊你就係一個俾我第一次嘅感覺接觸啦。其實你好關心香港人社群嘅，你有一手好嘅廚藝嘅。咁嗰啲廚藝咧就唔係大龍大鳳啊，即係嗰啲米芝蓮啊嗰啲一粒粒嘅，你係好街頭小食添啊，有啲嘢嚇。好啦，咁啊容後啲幾集再講啦。你有啲咩與眾不同？點解會行到今天2024年？我何亨揾到你嘅時候？你繼續是一個生意人， 這個問題都幾得意喎。我諗翻自己一生人咧，我一個即係英文叫 Mavericks， 即係一個自己去 創造 啊，即係 自主。 我應該係饅頭烏蠅咁嘅人。 嗯， 咁乜都自己走去試下搞下咁樣。 係 啊，膽粗粗，膽 粗粗 就膽怯怯啦，即係又驚啊，又想試咁樣嗰啲人嚟嘅。 咁呢一個係咪你嚟美國之前喺香港都係咁嘅？即係你細個喺香港。 我細個香港咧，我人都係唔中意，永遠都係唔中意聽人哋講嘅，即係唔中意去conform， 做一啲規矩。 係，即係唔隨波逐流，又要走偏少少嘅。係 啊。 咁係鬥氣啊，定係你個思維上面其實係有一啲嘢你係啟發到自己？有冇一件事啊？其實咧，大群大夥而做嗰啲嘢咧，我就唔會做。呢一個係後天定係先天啊？你細細個啊， 爸叫你向右，你就轉左嗰啲。 我覺得探索人生咧，我自己一向都係比較一個中意諗下嘢嘅人。咁我自己 teenager 啦，十零歲香港嘅時候咧，個個都係潮流。我個年代就係因為譚詠麟啊、張國榮啊嗰啲嗰陣時最紅嗰陣時啊，個年代我自己都唔係話好特別去跟從啲明星嘅潮流，又冇乜大興趣，因為覺得人生好似我想做一啲特別啲嘢，所以我 teenager 嘅時候咧，香港咧，我去大會堂聽音樂會。 哦，即係聽古典樂嗰啲㗎。 聽古典音樂㗎。 哇！ 係啊， 即係唔關爹哋媽咪個分途事嘅。 唔關事嘅。 你係？ 但我覺得有一個人，我就有個求知欲都幾高嘅。我好細個好中意睇歷史書。所以咧，我對就算對音樂我都睇埋音樂歷史。 哦。 咁變咗發覺，咦？咁得意嘅啲人咧，莫扎特啊、巴克啊，即係好多印象派又好，乜嘢派都好。 係，我講嚟講去都係貝多芬咁。你去到巴克，我停咗 㗎。變咗係誒，對嗰啲又有啲興趣研究咯。咁、哦 okay、慢慢就即係流行音樂嘅唱碟係得兩三隻。 係。 咁中意聽就要聽流行音樂，都要聽達明。主要音樂都係 聽古典音樂， 咁所以就係其實自己發掘咗一個新嘅世界喎，即係自己構建咗噶咯喎。如果係咁講， 可以話我自己有個圈子咯，因為自己圈子就好細，即係我自己一個。 係啊，喂，咁呢一個嘅品味啊，我都想即係接住問呢個問題。你呢個品味喺香港當時你接觸嘅一啲朋輩啦，即係呢個 pop music 啊，係一個年青人成長嘅共同語言嚟噶嘛？你咁嗰陣時會唔會係變咗好小朋友咧？即係少咗好多身邊嘅。 是啊，我聽親歌，人哋去睇 concert 睇譚詠麟，我就去咗大會堂，都一次就一個人嘅啫嘛。 係係 係。係啊，揾唔到咩朋友去聽去睇嘅。 喂，可唔可以分享下當年你喺香港，即係你一個咁年青嘅小伙子啦，咁啊入到去大會堂聽管弦樂啦，聽聞咧聽管弦樂係有啲規矩嘅。即係譬如一定要準時啦，中場啊唔知點樣邊個 break 啦，又或者要奏到某啲位嘅時候，你要完曬之後，即係有個 manner 喺度嘅，係咪聽管弦樂係有啲咁情況咧？ 最緊要夠靜 咯， 啊你唔可以嘈啦，你咩即係唔可以咳兩聲啊，打乞嗤都唔得噶，所以即係你一開始音樂開始咧，你就唔收聲噶啦，你靜坐定定。冇啫，就係聽到一半起身去廁所啊！規矩主要都係靜咯，即係希望可以俾大家可以享受到個音樂。 咁喺呢一個嘅氛圍啦，你應該係你自己爭取或者係自己享受嗰個氛圍啦。翻譯為咗一段時間，你幾時係咩年份過嚟美國咧？ 八十年代中到啦。 即係八五、八六。 八六啦，八六嗰陣時咯。 O K。當時年紀少啦， 係啦， 係咪 teenager 啊？係啊 ，OK。咁啊，過到嚟都要讀書噶咯喎。 要讀書。 咁你帶住呢一份嘅一個情操啊，可以話喺歷史書，跟住啊聽古典音樂，咁啊過到嚟接觸翻係。 我有讀中學㗎。 哦，又已經都有讀學中學。 讀咗兩年中學先至轉大學，係啊。 過到嚟美國呢個社會有冇衝擊啊？當時 係好大文化衝擊嘅， 係， 因為自己本身其實英文唔係好好，咁啊，所以溝通又唔得啦。讀書就跟唔上啦，我香港咧一向都唔係好中意香港嗰種教育嘅，所以我年年都係墊底。 哦，係啊， 我除咗歷史係考 A 之外咧，全部都掹住緊緊合格或者肥佬。所以冇心機讀書喎。 哦，係係係係係，我即係一邊情操好好，但係另一邊咧就係、是、對其他科目冇興趣。 好得意噶， 咁算唔算係反叛啊？呢一種，即係其實你讀到而唔讀啦。定係你真係讀極讀唔到入腦咧？即係永遠一讀書嘅時候咧，譬如一計數咧，就聽到貝多芬啊， 咁就冇咁誇張。我覺得係主要我個人嘅性格咧，就係、是、有啲或者依家今時今日講嘅 ADHD 啊。 哦， 每人我人就冇乜 attention span 啫嘛，即係坐多五分鐘，我已經周身唔自在，想走嗰啲。咁所以由細到大都係冇心機嘅。咁但係咧。你要我做一樣嘢嘅時候咧，譬如考試咁樣，大個咗嗰時咧，考試咧，我即係可以企喺度準備一個鐘頭考試就搞掂。睇翻啲重要嘅嘢，即係我唔會嘥時間由第一個字喺度對邊個字，我就揀中間啲重要嘅重點， 消化咗佢， 消化咗佢，咁就執生啦。 又冇貼題嘅，冇貼題嘅， 係啦， 係 咁樣咯。所以嗰度有一個 attention deficit 啦。 OK， 坐唔定咁 咯。因為咁其實呢一個係即係上天給你的天賦嚟嘅。唔係，喺另一個角度睇啊， 可以咁講嘅。 即係我哋唔好界定，譬如啲小朋友而家都有啲討論，就話啊， label 咗佢哋，即係好多啊咁咧，佢哋就係咁樣啦，咁樣而跟住就咁樣啦，即係慢慢推，其實將佢哋嘅族群慢慢好似又你話係調節啦，但我唔知係綁住咗佢哋定係調節咗佢哋啦，咁係咁你啊得呢啲樣嘢啦，咁啊過到你話啊喺 high school 有衝擊喎，咁樣係 啊， 咁你又係一個咁有靈覺嘅人，咁有諗法嘅人。當時嗰個矛盾嘅心啦，情緒上嗰個轉變有冇一啲過程？你係過得好辛苦 嘅。主要係語言嗰度一個障礙咯，好向往美國嘅文化、精神，所以我係好努力去咧，係去融入個社會裡面。係 係係。 最容易迎合融入社會就係喺美國就係運動。 NBA 籃球。 睇籃球啊，睇 football 啊 ，baseball 啊，乜都跟。 係。 所以你。就算今時今日你同我坐低講波咧，我第一又 滔滔不絕。 呢啲都係因為美國嗰種好容易去大家有溝通嘅文化。 嗯， 坐低講波就係難講噶啦。 係啊係啊，我都有啲慢工作啊，一啲老華僑都話：何亨，你想融入美國啊？睇波咧，打埋最好咧，唔好淨係睇咧。係 啊， 即係一個運動嘅項目都會令到大家快啲融合到，或者關係上面聯繫到咁樣啊。咁、你頭先講就話啊，英文唔係咁得喎，咁樣。咁你點樣去練翻，或者點樣去讀翻啲英文？而讀咗幾耐，你覺得啊揮灑自如啦，又或者係講有冇協，又或者係迎合到大家咁樣？ 我就好得意嘅，我嚟咗中學開學一個月之後咧，我發覺好唔掂， 係 因為我完全係跟唔上。我要翻屋企咧，落教科一科書咧，咁啊一個 chapter 啦，咁啊要翻譯翻字先明佢講乜啦。咁、我攞本香港大本牛津字典嚟， 多謝牛津啦，係嘛？ 咁啊，一個 chapter 咧，我要借查翻譯，查咗一個鐘頭。 咁 我死啦！我六科啊，數理化又英文又乜乜乜，我點讀啊？我唔使瞓覺。 係。 咁我就有啲 panic 啊，話死啦！中學畢業都唔得嘅話，點翻屋企啊？咁啊，諗計仔咯。咁我發覺我最大嘅挑戰就唔識啲生字。 哦， 咁於是乎咧，我就諗到方法，即係自己諗個方法就係背生字。係啊，咁我每日咧就將教科書嗰啲 生字 唔識嘅字就寫低咗，跟住咧又買份報紙，咁啊報紙咧有好多生字又望下，即係睇體育版啦， 仲 有啲生字唔識又寫低咗。咁每日翻去咧就揾個英文老師咧就教我發音，教我個字點解，因為你知啦，好多解釋噶嘛，嗰時細個唔識邊個解釋係最先啱嘅， 又或者好多解釋啊， 係啦，好多解釋嗰個詞，咁佢啊講呢樣嘢，咁於是咧，我每日咧就背十個生字， 哦，係， 咁今日背咗十個，聽日背十個，就翻去最後再温翻嗰十個， 係， 咁其實咧，我大概花咗半年時間到咧，我背咗背熟咗600多700個， 係啊，每日十個， 到我第二學期咧，英文考 A。講都係論盡㗎，因為始終口音 唔同啊， 用啲詞嗰啲麻麻地咁，即係但係咧，即係就係咁嘅時候咧，我係可以過到骨啦，結果我係畢到業啦，就係因為我發覺原來即係個基礎就係嗰個生字，我中意咧就聽開心機就聽英文歌， 係 跟佢唱歌咧就學佢點發音，咁嗰啲就係、是。就係啲嗰陣時用嘅方法啦。 咁嗰半年裏面啦，即係你每日 highlight 咗十個，揀選咗十個生字出嚟啦。咁跟住就揾埋補習老師。咁你咪嗰陣時係每晚都有補習老師啊？ 學校有嘅，學校有啲 即係上堂以外嘅 ESL 啊 ，English Second Language 咧，佢特登擺我一班咧，加埋半補習咁樣咧，就幫我追翻英文咁 樣。 咁我就係用嗰個方法去追。 係，即係喺學校上面學到。跟住就將佢喺各類情況之下，就揾一個自己愛好，即係譬如即係啲 sport 嗰啲 news 嗰啲聽又好，睇又好咁樣，跟住聽埋歌。咁啊，每次喺呢個過程裏面，你每日 highlight 十個字，揾十個字出嚟啦，揾到幾百個字啦。咁你當聽歌嘅時候，聽到嗰啲你熟悉或者啱啱學識嘅字嘅時候，有冇一種叮，即係好開心嗰個 開心 分別 係啊，因為你感覺咦，慢慢發覺。聽聽下佢知佢唱乜喎，出咗唔知唱乜，到聽啦，聽到一半，又再多啲，所以就明白首歌講乜嘅時候咧，其實你根本已經進步緊啦，咁你嗰陣時你梗係開心啦，發覺同人溝通嘅時候，每個嗰個咧當你怪獸咁樣嘅時候，開始 開始信心嚟啊，開始咩你、開始又覺得有啲 安全啲， 安全啲啦， 安全感大啲啦。你當時聽英文歌啊，有聽邊首係聽得最多？ 我聽嗰啲係嗰啲 古言來又係， 咁啊，不如冇一次拉丁文嗰啲，搞唔掂。 The opera 嗰啲， 聽啲嗰陣時啲 soft 啲嘅 rock 啊，或者係啲easy listening 嘅歌，因為你都要聽到唱乜先得。 係係 係，你唱得太過 pop 嘅歌咧，唱得太快，我都唔知唱乜。反而聽翻啲 慢版少少 嘅歌咧，你反而咧係pick up 到成句歌詞嘅字係講乜嘢咁樣。所以變咗，如果因此咧發展到咧，後來我自己咧中意聽啲爵士樂啊，聽 vocal 啊嗰啲，因為嗰啲音樂咧係睇到人啲唱功啊。即係你用幾多氣啊，點樣拉啲字啲音啊啲嘢，幾好聽。 即係我又陶冶性情啦，又可以學習啦。依睇嚟喺呢個尋覓英語嘅水平，或者係如何運用嘅時候。你好快咁 pick up 到 ，pick up 完之後又考到 A， 考完 A 之後又翻翻去香港嗰、那個，又聽歌開始，聽啲 vocal， 我要聽到佢 technique 得唔得先 follow， 即係都好快咯。即係你頭先話你 panic 嘅時候，有冇啲質疑自己？質疑得好緊要。 開始嘅時候，人一 panic 嘅時候咧，你係唔識諗唔到嘢嘅，唔正常，淨係諗到個負面結果係點。讀唔到書，哇！俾老豆老母鬧死，哇！點翻香港？點？ 識唔到女仔，哇！ 咁所以每一次我一 panic 嘅時候咧，我盡量好快都希望可以幫自提醒自己唔好再諗，靜翻落嚟。 写上每段得失落 我覺得咧好香港啊 ，Dominic 呢一個學英文的故事，即係嗱好簡單嘅，可能咧所有老師咧，你細個嘅時候都係咁同你講噶，想英文好咧，一日記十個生字啦， 係、哦、啊係啊係啊， 跟住、啊啊、你記咗兩日之後，第三日你就會放棄噶， 頭兩日都記唔到啦。 係啦、啊，咁喺 Dominic 身上咧就出現咗呢一個情況啦，即係呢個唔係奇蹟嚟嘅，呢、這個真係靠勤力去令到自己有進步嘅一個事實嚟嘅。咁啊，唔該曬 Dominic 啦，咁下個星期咧繼續喺四一五熱線咧就聽啊。Dominic 讲他在美国落地生根的故事，转头回来继续有何亨出现的，千万不要行开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队跳水女将全红婵同陈芋汐喺巴黎奥运双人十米跳台夺得金牌，佢哋最后三跳都超过八十分，最终以超过四十分优势为国家队增添本届跳水项目第三金，实现呢个项目嘅奥运七连冠。国家队乒乓选手黄楚钦就在男单32强不敌瑞典选手，爆冷出局。混双金牌得主黄楚钦昨晚夺冠之后，球拍被摄影师意外踩断，今日改用备用球拍出战。他在赛后说，换拍不是输波的理由，承认发挥出了很多问题，犯了很多错误。因塞纳河水质问题押后至到今日举行的奥运男子三项铁人个人赛，港队代表伍泰龙未能够完成赛事。参赛选手需要先后完成游泳、单车和跑步项目。伍泰龙完成首项游泳赛程之后，在55名选手之中暂列第53。去到单车部分，伍泰龙先至第五圈，即是 18.7 公里之后退赛，未能够完成赛事。运输署批出五个的士车队牌照，涉及三队市区车队和两队混合车队，合共有3500架的士，占全港的士数量近两成。车队会为司机提供训练，有措施监管表现，亦都会在车内安装包括全球定位系统等的安全设备。车队会提供网约服务，市民亦都可以就司机服务表现评分。车队会有多种电子支付系统、客户服务热线和不同通讯渠道，并设有投诉机制。运输署署长李仲恩说，车队首要处理和解决投诉，运输署有责任透过牌照监管车队是否符合营运条款。有申请获批的车队说，最快九月推出六座位豪华的士，预约会较米标收费高10%至25%。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0,774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501点，系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50.08，瑞士法郎0.878，加元1.381，人民币7.221，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1.5美元，卖出2,4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佢父母离异，跟随再婚的父亲搬到陌生城市，在新学校遇上 佢留级生。外表冷漠孤僻，其实内心温暖。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改编自同名小说，庄达飞、周奕然，青春如光，放肆追梦。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了会令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起远离大麻，不用怀疑人生。打18618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们帮手。一起企硬，不剔嘢。 好热啦，瑞文，做咩熄咗部冷气啊？ 细杰，而家潮流兴冇冷气机啊嘛，加上你又着晒背心咁，仲嗌热？ 点似得你同两个仔泳池游水都着到成个潜水咁嘅碌啫？ 识咩啊你？咁先防晒噶嘛？ 今个星期我就系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酷热天气下嘅户外活动，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餐饮业点样可以做到循环经济。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晚上时间9:36，而家喺一台直播室里面有我梁礼勤。 系，大家好，喺广播道以上嘅阿一。 系啦，仲有冰川亨啊。 喺阿拉斯加，系啊，进入冰川嘅航道里边嘅何亨啊！ 我突然间谂起咧，日本有个演员叫仲川亨啊，你劲到佢。 冰川亨， 喂，讲下而家，因为咧头先我见到阿何亨咧放咗条片出嚟，那个冰川亨 系啊，进入紧个航道，咁我而家你见到我不停咁望我嘅右手边咧，因为个窗口嗰度啦，咁啊，跟住就慢慢进入，但系都见到啲森林嘅，你而家见唔到啊？ 咦，我好嘈，阿日哥好嘈啊，系见到啲森林，系跟住咧， 森林嗰度已经真系进入咗个冰川嘅状态，唔好意思啊，而家见面啦， 见到我，见到我，见到我，蒙咗少少，不过都仍然隐约见到嗰、那个个 feel 啊，咁阿冰川亨已经头先拍咗条片咧，就摆咗喺我哋个 page 嗰度，如果大家想系啦，大家想 feel 一 feel 嘅话咧， 沾下啲财气啊， 系啊。咁大家就可以去我哋个 page 嗰度望下，一同感受下冰川亨嘅嗰个寒意啊！我哋讲今日嘅题之前咧，我想问翻何亨，因为咧，我觉得多文力好有趣，佢真系令到我好有一种我听紧一个香港仔奋斗故事嘅感觉，就系咧学英文每日记十个生字。咁嗱，何亨，我相信你去啱啱上埠嘅时候，你都应该会有一个叫做沟通上面嘅一种忧虑噶嘛。因为你要 有沒 有呢、啊、你有冇㗎，其实你有冇㗎，你真係冇㗎喇，我睇你。 少少啦，少少啦，我又唔係太犀利嘅。 但你有冇刻意地去想去改善自己英语嘅水平而做啲嘢咁樣呢？ 梗係有啦，梗係有啦。不过我应该我哋呢个年代同佢哋真係好唔同，佢哋刻苦好多嘅。即係第一就嗰個即係譬如嚟到美國嘅地方，那個恐究竟恐懼，譬如由語言啊、生活會係點樣嗰啲咧？咁當時可能八十年代嗰個年代咧，嗰個時候咧，咁即係可能困難啲咯。即係譬如由科技啦、資訊啦、金錢啦，各樣嘢都可能困難少少咁樣。咁所以佢哋適應嘅時間會耐啲，同埋即係聽到好多好刻苦嘅，譬如一落機第二日就要翻工啊，咁跟住就。 即係嗰個可能係譬如認識嗰個人物，往來又冇咁完善，而家好容易嘅啫嘛。其實而家真係好容易揾到啲群組咁樣，大家互相交換資訊咁樣，那個安全感會好啲。咁但係以前就冇咁犀利咯。咁所以佢哋聽翻啲故事咧，係值得我哋即係現代人學習嘅內容嘅。其實， 係咯，一日即係聽佢咁講咧，好似成件事好容易咁，一日記十個生字。如果你記第一日咧，係容易嘅，因為十個啫嘛。但你慢慢咁樣累積落去嘅時候，你記到第十日咧，其實你仲有之前九十個生字咧，你都仲要牢牢咁樣記住。咁你再 on top 再加，其實就難。 係呢個嘅比喻，其實就好似我哋啲人話儲錢一樣咯。即係你啲人話嗱，你一日第一日儲一蚊，第二日儲兩蚊，第三日儲三蚊，你儲到第365日儲365蚊， 幾多啊？你 其實好多㗎。係 啊，但如果全部都係 cons 嘅話咧，就好重。 但其實唔係咁易嘅，即係例如嗱，因為你咁樣計啦，你去到 呢個真係靚字。 你諗下去到第十二個月啦。嘅時候，你其實可能儲緊200幾蚊，每日要儲200幾蚊，即 係 一個禮拜係差唔多儲，唔係第十二個月其實儲緊300幾蚊一日，即係換言之，一個禮拜七日其實你已經儲緊2000幾蚊一個禮拜啦，冇咁易嘅。 咁大先，嗱，而家你唔好講得咁大，我哋嗰、那個即係嗰個志向冇咁犀利嘅，即係每日咧可能儲2蚊，咁一個禮拜就14蚊咁樣， 係， 咁一路儲落去啦。通常咧儲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就會熬個錢坑噶啦， 係，跟住就會撩佢出嚟。 唔系多 con 同埋少 con 咧，个声系好唔同噶嘛。 系， 当你熬嗰只猪仔咧，熬到咁上下，咦？点解发旗咦？好似合边几重下噶咯？系时候汤啦。 啊，咁啊，既然讲开，不如我哋又讲下啲 con 事啊。啊，听讲阿何亨，唔知你有冇啲咩硬币嘅故事同我哋分享咧？ 咁啱咁巧喎！ 哎呀，阿何亨，咩先？何亨潜紧水啊！你就继续讲。 啊，唔好意思，我头先错咗下头，可能咁啱得咁巧喎。小弟咧就喺呢一个嘅温哥华上船嘅时候咧，就喺三藩市上咗温哥华，留咗一日先嘅，咁之后第二日先上船啦。咁咧去到温哥华得一样嘢做嘅啫，我就系咩咧？就系、是、要食沙爹牛肉面。 哦， 喜爱的沙爹牛肉。咁啊，温哥华有一间咧，我上次试完之后咧，就有一间咧已经系我哋咁样啦，唔好讲个名啦吓。 系。 咁啊，总之咧嗰日去到。第二朝早我个早餐一定要去嗰间嘢嗰度食沙爹牛肉面，咁咧就原计划一样啦，咁啊朝头早起身，哎去咯咁样，咁啊去到咧，咁啊去一个 food court 嚟嘅，咁一个 food court， 咁啊 food court 里边咧就去我嗰间嗰度买啦，排队买啦，我净系望住嗰个 menu 啊，即系挂喺度嗰啲 A 餐、B 餐、C 餐嗰、那个。嗰、那個嘅 menu 咧，好大張，有曬圖嗰啲咧。咁我望住，哇！嗰份温暖已經滲咗落喺我心度。 係 係，係一模一樣嘅。係啊，即係譬如 A 餐沙爹牛肉餐包，跟住咧下邊兩格咧就會加幾錢，就會咧連埋可以有薯餅咁樣嗰啲，同香港係一模一樣嘅，凍飲加幾錢咁樣，一模一樣嘅咁樣。我望住都好開心啦。咁我一路望住 poster， 一路排緊隊買嘅時候，突然間前方啊，即係咧找續。嗰、那個錢嗰、那個收銀機度咧傳來一啲少少嘅聲音，就係咩咧？就係、是、聽到嗰啲散紙聲跌落去嗰個收銀台嗰度。 哦，似唔似係喺嗰啲老虎機度跌啲錢出嚟嗰啲聲啊？噹噹噹嗰啲。 係啦，似啊似啊似啊。咁啊，跟住聽到 clang 咁樣。咁原先咧，其實前邊俾緊錢嗰位咧，就係、是、一位叔叔嚟嘅，即係都望落去都似70度啦咁樣嘅叔叔咁樣。咁佢前面就跌 con 之前咧，就話A 餐正面熱奶茶咁樣啦，跟住就聽到 plan 咁樣，咁跟住咧一聽完 plan 之後咧，就聽到嗰個收銀機嗰、那個麻、個樣似係老細級嘅人咧就話：，哇！你又嚟啊咁樣喎。 哎呀， 嚇、啊！我唔明喎，即係佢嗰啲硬幣係找續定係佢入去噶？ 啊，唔入嘅，就咁放咗喺台面嗰度，不過係一。堆嘅神沙，但系唔系为 多 噶， 系 得应该八九个嘅啫。我望埋去， 嗯、 即系唔系散到，即系嗰啲咩一蚊两蚊咁样。 十蚊鸡唔系全部都打散一两毫子，而系十个一蚊咁样啦。 系啦，佢个餐应该系9.5啦。以我嘅认知，听到你嘅对话，9.5，但可能有10个内嘅啫，哥。咁9.510个都几合理啊，应该都容易找到啦，系咪啊？咁但系咧，那个收银。嗰、那個貌似老細嘅人咧就話：又玩呢啲啊咁樣。咁跟住咧，係啦，又玩呢啲，咦好似有啲火藥 味啊！係。 咁究竟係咪阿叔叔有前科唔知啦嚇？咁總之，咁你嗱你啲 cons 10个，咁你容易炒作啦，係咪先？ 咁你都可以找翻俾人噶嘛。咁、但系咧，跟住又玩呢啲啊。跟住阿叔话唔得啊， 唔系我啱啱就系想问阿叔嘅反应系咪唔得啊，唔系钱啊咁样，通常都系咁样噶嘛。 佢回咗两句类似系勤嗰啲，唔系钱啊。跟住咧，跟住阿老板咧就话，哈，我唔做你生意。 哎哟， 我唔做。生意，哇！呢一句好香港，我以前七十年代嗰啲咧，你有錢大曬，我唔做你生意， 係啊係啊係啊，你我唔做你生意之前嗰句一定係你有錢大曬啊！ 係 啊， 冇錯啦。 係跟住咧，跟住咧， 跟住阿伯伯嚇，呢啲唔係錢啊！咁即係來回咁樣，佢哋回咗幾句啦。咁之後，但係嗰個老細咧係好堅決 哦， 你攞翻走啦！我真係唔做你生意啊！咁樣 哦。 咁跟住阿叔叔咧就召集側邊嗰啲人啦，啊你都話啦，你話啦，哎啱啱啊呢啲唔 啊你哋話啦，啱啱啊， 唔係我估唔到呢種嘅警況竟然喺温哥華可以重現，我好想睇啊！ 係啦，冇錯，香港極少見到嘛，因為而家大家都拍噶嘛，係咪？ 係啊， 係而家都係 do cut 噶啦， 係啊係啊，跟住咧跟住。 咁啊，硬幣其實我哋真係當咗佢係過去咗個朋友噶嘛，已經係，即係已經放喺嗰啲收集車嗰度嘅啫嘛，邊度拎出嚟用啦，係咪？咁跟住見到佢，哇！一輪嘅互相對罵， 威望望啦，係係。 係咁，但係咁嗰個係老細嚟噶嘛，佢真係唔賣俾你就唔賣俾你噶。 係係。 咁啊，叔叔咧就死死咁樣攞翻嗰十個 coins 袋翻落褲袋啦，但係見到佢咧氣未消啊。 哦，梗係啦，俾我都未消啦。 咁但系侧边排紧队，其中我嘅一份子咧，就会又冇帮佢手啊！ 你咪点啊？我唔可以帮佢手。 诶、老细，一人有一步啦，你收咗都系钱嚟嘅啫，即系应该可能中间系会有一啲，即系喺个场可以平解到，即、就、系、是、令到大家唔好再延续落去。 系。 咁啊，叔叔咧就行前咗两步嘅啫，即系唔系对住个老板，系想离开就行前咗两步，跟住拧翻转面，咁啊，叔叔讲咗句： 你好嘢咁。 唔系，佢又难你。如果講你好嘢就 OK 啦，叔叔嗰句先妙喎，我覺得叔叔真係並非等閒之輩。佢講咗句係咩咧？你信唔信我攞個電話出嚟拍低佢擺上網啦？ 哇！已經突然間又好現代人喎。哎呀，咁點咧？跟住點咧？ 最終阿叔叔都係走咗嘅。 哦， 我就諗緊啊，究竟我即刻喺度反思啦。究竟硬币都系钱嚟嘅啫，点解、叔叔唔收咧？ 唔系嗱，会唔会系好似香港嗰啲咁样咧？而家香港好多地方咧，佢都会写明就系五毫子、一毫子同埋两毫子都系唔收嘅，因为咧，如果佢收咗呢啲硬币嘅话咧，咁可能譬如佢要做完生意，佢每日收晒啲钱要去银行入钱。咁佢就銀行就會逐粒同你數啦，即可能最多咧，你就只能夠係入十個 coins 嘅啫，多過十個咧，我就要收你手續費啦。咁可能啲人係唔想咁樣，係咪咧？呢樣嘢會唔會喺温哥華都會出現咧？ 呢個我真係要考究一下，我睇下落翻船之後再問一問啲温哥華嘅。 係啊，嗰啲同鄉係啊，係啊。 我試過有一次類似嘅經歷嘅，但係啱啱呢個都叫有互動啊，即叔叔同老闆都起碼有咩啊？唔係錢啊！ 嗯、 啊！你好嘢，就呢啲互动，有时你系可以无助噶嘛？ 佢哋用嗰啲字眼真 系 好八十年代。 系啦，即系你知，有时用硬币系经历咗好多好无助嘅阶段嘅。咩叫好无助嘅阶段呢？例如啊，即系我哋入嗰啲汽水机，唔知边个发明嘅，就系咧永远入唔到咧，你就喺隔篱刮一刮啦。 吓、啊，刮一刮即系咩啊？ 即系例如我入咗个我要买包纸包1蚊3.5嘅，我入咗1.5噶啦，我争个2蚊嘅啫。咁、但系唔知点解个2蚊摆入去咧， 又碌翻出嚟， 又碌翻出嚟。 哦哦， 跟住之后玩到两玩咧，又系咁碌出嚟。跟住 敖机啊，要敖机啊。 系啦，敖机系其一，其二系我唔记得边位，应该啲小学同学教我嘅。 嗯。 唔得嘅话咧，你喺隔篱刮两刮， 即系攞个 cons 喺个汽水机嗰度刮两刮，咁、刮下咧刮顺刮，佢话唔知，总之你刮啦，你唔好理个原理啦，刮下之后咧，你入去咧再入翻咧就入得翻噶啦， 系咪真系噶？ 又真系入得翻， 系、 啦、啊，咁所以咧旧式嘅汽水机咧，你系会见到喺个投币处咧，你系会见到有好多嘅嗰啲 花 痕咧，就系、是、啲人入唔到就喺度刮啊刮啊咁样。 我净系知道，如果系面对汽水机咧，啲人通常都系入完钱之后咧，好大力咁样揿落去嗰个掣度，搏佢跌翻落嚟。 咁但系咧，小弟话说有一次咧，就系、是、又系就系同呢啲自动贩卖机有关噶啦。咁、就系、是、乘搭某一条铁路嘅时候，我唔开边度啦。咁啊，某一条铁路嘅时候，咁嗰程嘅车费咧，大概系2蚊嘅。 咁但係因為嗰日咧，小弟就呢個嘅八達窿啊，冇錢啊，咁就算啦，就唔入錢啦，又趕唔切去增值啦。咁然後咧就喺銀包入邊咧就攞咗個五蚊嘅散銀，咁然後就唔係五蚊散，有個 一個五蚊幣， 係啦，係啦。咁然後就擺入嗰個自動賣飛機嗰度啦。好啦，奇蹟就出現啦。咁啊，俾咗張飛出嚟。佢炸唔係炸翻四 蚊俾你。 好啦，奇蹟出現咩咧？首先咧，佢褪咗張飛俾我啦，咁啊 OK 啦。咁然後咧，佢跌咗2.5元出嚟。 哦， 係啦。咁我咁啊，仲有2元咧。然後就大概喺2-3秒之間啊 ，cling clang cling clang cling， 佢跌咗20.1元俾我。 嚇 係 啊！ 係啊！ 就啱啱好啦，啲價錢 是。價錢啱啱好嘅，但佢跌咗，即係佢 total 跌咗2.5元同埋20.1元俾我。 你冇得鬧佢喎。咁點咧？你攞住有咩感受咧？ 我嗰下咪就係、是、你好嘢。 你信唔信我影低佢啦？ 但部機就冇覆我，唔係錢啊咁樣。我唔知係咪因為部機咁啱冇曬啲即係1元啊2元咁樣啦。佢真係停咗一停嘅時候跌，佢拎啊交響樂咁樣咧。 係。咁佢冇理由唔找俾你嘅，又的確係 咁跌咗，係真係跌咗即係我 total 嗰度攞咗22個 cons 走咯，2.5元同埋20.1元，咁我咪好狼狽咁喺個車站嗰度喺度 鬧啦。 即係佢舊式嘅車飛咧，而家可能你可以用一啲電子支付買車飛噶嘛，但係舊式嗰只咧喺新界嗰邊咧。佢下面是一個大嘅鐵兜嗰只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入。 我知你搭咩啦，喺新界。 係啦，咁然後就 kling kling kling kling kling， 哇！成個車站人望住我嗰次。 哦， 你做乜 jet pot 啊？ 係啊，我啱啱就係想講。 西搭地鐵啊！ 唔係，我啱啱就係想講會唔會係咧？佢突然間碌咗好，即係我以為佢計錯數，因為咧我每一次面對呢一啲咧，譬如入錢落去買飛咧，我成日都覺得好神奇噶，即係。因为你入钱佢识找钱嗰个功能我成日都觉得一定係有个人喺里面。嗰啲同埋我唔明点解啊你咁聪明点解你又可以识得分嘅呢咁我到而家我都仲仍然觉得好可爱嘅呢一个咁样嘅找足嘅方法。咁所以呢你头先讲话你入落去之后佢跌好多钱落嚟我以为佢错咗。即本身部機錯咗，佢係跌咗好多个1元落嚟俾你我以为。 係呀好啦。 係呀。 同埋睇下會唔會有啲聽眾或者手粉而家聽緊我哋節目咧，可唔可以解答呢個疑難咧？即係嗰啲咁嘅販賣機又好，買票嗰啲機都好啦。我相信應該係咧，佢哋一路應該有唔同嘅貨幣值啊，即係譬如2元、1元咁樣5毫子。咁而1毫子咧，應該係喺呢一個嘅市面上好少流傳噶啦嘛，而家。咁 但係 比無可比啊！即係嗰啲找曬嗰啲5毫子，最後嗰兩個都俾阿一跌埋落嚟啦，去到。嗰一格，即系冇钱找噶啦，一可能之后嗰啲，即系嗰啲1毫子嗰跌落嚟嗰啲，已经系最后啊，嗰条防线啊，都找埋俾阿一啦。 嗯， 系咪咁样嘅咧？即系嗰啲找逐机入边嗰啲硬币嗰个分配。 唔系，但系头先阿一哥讲呢样嘢咧，我就喺度谂，其实嗱，一般人佢哋搭车咧，佢哋唔会话一啲1毫子落去，系咪咁样嘅咧？定系 可能嗰个年代都仲会有啊？因为嗰阵时嗰啲车飞都仲，尤其是车飞啦，佢都仲有2.3啊，或者2.7啊呢啲，咁有啲人真系会储埋咧。可能即系例如，可能我喺港岛我搭电车，有段时间车费系2.3或者2.7啦，真系可能我有段时间会储埋啲散纸，就系坐电车嘅时候用咁样咯。系啦，咁但系而家因为你真系八达窿又方便，咁然后或者电子支付或者信用卡又俾到车飞，咁所以你就变相用硬币嘅机会又再少咗。 但系咧，我有阵时我就系唔知系咪，你知道我 old school 噶啦，我個人又唔要求進步噶嘛，所以咧對於而家有啲舊嘅嘢咧，嗱雖然我有個發達窿喺手，但譬如啊，我最比較常機會可以搭到車嘅，搭到嘅一個交通工具而要買飛嘅咧。就是搭船過海， 係 有陣時候我都會好中意搭船過海嗰種感覺，雖然就好似好短嘅，好短一程啦。咁但係咧，我過到去就算我有發達窿咧，我都唔會用發達窿嘅，我去特登咧摷個身嗰度，有冇散紙咧？如果有散紙。我係特登 入機啊！又喺嗰部機都係入 cons 嘅 喎。係啊，因為我就係想，我係仲係要特登，就算我係有即係啱啱好，譬如亂噏嘅，當佢係 四个半咁讲先算啦。我有四个半都好啦，我唔制，我一定要入个五蚊落去。我要佢找俾我，因为我觉得嗰个感觉好正，即系佢呕咗个佢会有一个好似一粒胶嘅圆形胶嘅嘢落嚟，其实系张飞嚟噶嘛。然后佢再呕埋啲钱出嚟咧，我觉得嗰种感觉好正，所以我每一次搭船咧，我都一定系会准备定啲 cons 喺度咯。我就系要佢找钱咯。 全套服務噶咯喎， 係啊係啊，我覺得抵啲啊，好過我自己衝去八達通，即係好似仍然係有人喺度為我服務緊咁樣啦。我覺得嗰啲感覺好正咯。 係啊，同埋我覺得硬幣被淘汰咧，其實有好多時咧，即係嗰啲銀包嘅設計咧，亦都係反映到出嚟嘅。 哦， 而家啲新嘅銀包咧，係已經冇咗嗰個裝散紙嘅一個格仔噶啦。 嗯， 即係以前係有噶嘛，即係包有都好裝實。而家完全冇噶啦， 系啊，所以而家要自己另外揾个袋仔去装住啲 cons 咯。 而家我估啲即系喺香港啦，用 cons 用得最多应该系其中一个应该系5蚊嘅 硬币。 个原因系咩咧？就系太多嗰啲夹公仔机啊。 啊，系啊， 系 啊， 即系我上次咪访问咗阿嘉善同埋 Matthew， 即系小弟嘅朋友就开夹公仔机，佢话佢真系佢就长期同我哋收嘅，佢话如果你屋企有一堆嘅嗰啲五蚊银啊或者散纸嘅话，就可以同佢哋唱翻纸币咁样。咁佢根据佢哋两个讲咧，有啲行为叫洗币啊。咩叫洗币咧？就系例如A 一个大商场入边有可能 A、B、C 三间铺头嘅夹公仔机。咁我自己有一堆嘅五蚊銀，我就會有一部嗰啲，而家咪有嗰啲自動唱錢機嘅，係啦，即係你入張廿蚊，佢跌四個五蚊俾你啦。咁咧就因為咧理論上啦，冇明文規定，你喺呢間唱完錢要喺翻呢間用噶嘛，因為唔似嗰個冒險嗰個樂園咁樣嘅代幣， 係啦，佢用代幣 嘛，五蚊嘅港幣嚟噶嘛，咁所以佢話咧有啲嘅競爭對手啦，佢稱之為就會 唱曬你啲錢， 就會唱曬你間鋪頭啲錢。咁啲人想去你嗰度玩嘅時候咧，首先第一就係我想唱嘅時候又冇曬啦，咁我又會算啦，唔玩啦。 我去隔離嗰間玩。 去隔離嗰間玩。第二就係可能我自己唔夠，咁我方便嘅時候就喺你嗰度咯。咁佢就話呢個行為叫洗幣咯，就喺人哋嗰度洗。咁佢話會有啲人咧，即係而家啲鋪頭咧會影低，認得你係隔離鋪邊個，請勿在此洗幣，會有張咁嘅通知話俾人知。 咦，咁所以一定要安啲 CCTV 喺度。看 住 噶咯，哇！真系呢、這个即系做生意嘅嘢系嘛，真系 风云啊，可以话系。 即系讲到硬币咧，咁啊播咩歌咧？咁样即系讲真，第一时间我真系谂起呢首，因为我谂咧，喺我认识嘅广东歌当中咧，个歌词里面有硬币呢两个字咧，系指得呢首。 大家咧对于硬币咧，其实系爱定不爱咧？嚟到而家呢个 moment， 我好爱噶，我想讲。 人大咗我爱嘅。 哇！即系以前唔爱嘅，以前中意纸币。 以前系中意纸币嘅，而家好中意硬币。系啊， 阿一哥咧， 咁我仲系小朋友啦，我 即系点啊？ 梗系纸币啦，金灿灿嘅纸币啊！ 唔系啊，咁你个 cons 你有份量啊，你拿起手有一种重量。 买唔到嘢啊嘛，而家买个面包都两位数啦，而家 咁啊，唔系同埋用唔到啊，最重要系好啦，下次再同大家继续讲过， 拜 拜。